事情向爸爸谈谈，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，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，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。 熬了一碗汤，祈求喝下就不会遗忘，模糊你回忆还是让人欣赏，喝下汤你就回到我身旁， 转过头想着一牵挂幻想，相思月光， 相思汤， 世人谎言都一样， 一碗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 心碎狠狠刺痛胸膛，相思月光， 相思汤， 让你轻轻陪在我身旁。 心上 闭上眼，让心去翱翔。

千军万马而独身闯，一身是胆好儿郎。儿女情前世长，你的笑或者怎么忘？美人泪断人肠，只能取人性命誓言之堂。

点手还手，平平老上面上旧伤口，天生的一对，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？一起一起手还手，日日夜夜在背后，温馨的感觉，谁会孤孤单单到永久？你有我的个朋友，愿意永远也在你分忧，忧郁的气候，和你一手将风雨护走。我有一千个朋友，就算有你在你那双手，开心的气候，和你高高低低到处走。 赶上了昨天，回到那一年你身边，火箭在重圆，沧海桑田。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